九月初登基前最后一日，按照程序规定，明天是皇帝正式登基的日期，但是李玄师却死不肯办，摆明了要耍赖。于是呢，这个杨莲去找首辅方从周，希望他能号召群臣逼李玄师走人。然而方从周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这位之前表现积极的老头突然改了口风， 让他迟点办啊，也没事儿吧。 杨莲愤怒了，明天是皇上登基的日子，难道要让他躲在东宫，把皇宫让给那个女人吗？方从哲保持沉默。李选是终于聪明了一次，不能争取杨莲就争取别人，比如说方从哲。因为孤独的杨莲是无能为力的，但李选是错了，孤独的杨莲依然是强大的，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都留存着一个信念，当我只是个小人物的时候，光宗体谅我的激愤，接受我的意见，相信我的才能，将光宗的身后之事托付于我，所以我会竭尽全力战斗至最后一息，绝不放弃，因为光宗的信任和尊重。在这最后的一天里啊，杨莲不停地到内阁以及各部游说，告诉大家形势危急，必须立刻挺身而出。整整一天，他即使遭遇冷眼，被人讥讽呢，他依然不断地说着，不断地说着。最终啊，许多人被打动了，并在他的率领下来到了宫门前。面对着阴森的皇宫，杨莲喊出了执着而响亮的宣言：今日除非你杀掉我，若不依宫，宁死不离。由始至终，李选是都是一个极为贪婪的女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虐待朱由校的母亲，逼迫皇帝，责骂皇长子，只为他的野心和欲望。但现在他退缩了，他决定放弃，因为他已然发现这个叫杨莲的人是很勇敢的，敢于玉石俱焚，敢于同归于尽。无奈的叹息之后，他退出了乾清宫，从此他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或许依然专横撒泼，却已无人知晓，因为他已无关紧要。随同他退出的还有他的贴身太监们，时移世移混口饭吃也不容易，然而一位太监留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未终结，因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另一个女人，从这个女人的身上他将得到新的前途以及新的名字。万历48年9月初6，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呢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啊。这个杨莲呢完成了他的使命啊，自万历48年8月22日起，在短短15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最终呢他成功了。据史料记载呀，在短短10余天里，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一片花白。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继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几天后，杨莲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呢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的一年内，他从一个7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2品的部级官员。当然呢，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20多年后再度复出， 任吏部尚书，东林党人高盘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东林党人邹元彪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呢，升任督察院左迁都御史。以下还有若干官，好多人，篇幅过长，咱们就特此省略吧。小时候啊，这个老师告诉我呀，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被彻底遗忘。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的皇帝，特点呢就是短命，他的人生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呢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啊级别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成仙了。更搞笑的是啊，许多历史书籍到这里啊，基本上都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儿。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在他死后呢，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啊，这个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呢、因为万历48年7月，万历死了，8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太昌没来得及用。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48年当作太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7月他爹啊都还活着。如果把第二年当作太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8月就已经死了。哎，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万历48年呢，1月到7月为万历48年，8月呢为太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哎，这就是说呀，在这一年里，前7个月是他爹的，那么第二年呢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1个月。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1个月皇帝。他很可怜呐，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1个月皇帝。有人曾对我说呀，原来呀历史很有趣儿，但我对他说，其实啊历史很无趣儿，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他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呢，史称重政迎朝。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呢，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很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很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对于这种说法呢，用2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用4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啊。即使里边没有什么猫腻儿，但2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啊， 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退一万步讲呢，就算你追究责任呢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可是现成的偏不着，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天启元年，礼部尚书孙慎行上书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呢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呀，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方从哲都没有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知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的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从哲纵无事之心，却有事之罪，纵辞事之名，难免事之实。这个意思啊，什么呢？就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上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这件事儿。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陛下亦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所谓此贼啊，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很明显他很激动。孙部长激动之后，督察院左都御史邹元彪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儿，70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还要揪着不放呢？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大，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啊，崔文生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离开了朝廷。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0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这个人就是叶向高。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呀，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因为他们得知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实现。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实现的。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呀，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呢，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儿一件没干成。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呢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呢，言官更不用说了，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哎，闹到最后啊，熊大人哎只好走人的。接替熊廷弼的是袁英泰。在历史中啊，袁英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 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 不会打仗。 哎，这就没戏了。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那些饥民当中啊，主要是蒙古人啊。哎呀，那么多饥民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命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部覆没。这一年是天启元年3月12日，袁英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啊，他只多活了6天。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前往下一个目标辽阳。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呢，那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修整，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守了3年。这个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英泰率3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6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这个袁英泰看见了城池陷落，他非常震惊，从容穿好官服，佩戴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辽阳的丢失标志着时局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势力的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天启元年7月，熊廷弼前往辽东，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呢，这个人不买他的账。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但你不要忘了，这个小品演员陈佩斯有句话说的比较正确，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王化贞呢，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啊，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呢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的明智，阉党是多么的愚蠢。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

当时的明朝啊，在辽东所剩部队大约是5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5000人。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得拿刀剁了他。但事实上呢，王化贞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王化贞是山东诸城人，万历41年进士。原先呢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啊，后来不知怎么事儿，竟然被调到辽东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北宁。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辽阳城里的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他非但不跑啊，还召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呢，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啊。熊廷弼也是牛人呢，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亲，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很快啊，这个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按他自己的想法呢，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可是王化贞却认为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6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最后呢，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嘛就干嘛，和你讨论是给了你面子，你还当真了啊。一切呢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忙活到了一半，努尔哈赤来了。天启2年正月18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之前半年呢，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就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实践证明啊，这个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2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3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摩这个阵型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3万人和努尔哈赤去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事实确实如此。正月20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第二天，他来到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进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一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呐，这个后金军队毫无进展。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齐秉忠以及他的新副爱将孙德公分率3路大军增援西平堡。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大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总兵刘渠、齐秉忠率军出战，这两位司令啊，十分勇猛，亲自上阵， 竟然打得后金军队是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德公上阵了。按照原先的想法呢，这个孙德公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啊，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这么一嗓子：“兵败啦，兵败啦！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呢？”后金军随即是大举攻击啊，这个明军大败，刘渠阵亡，齐秉忠负伤而死，孙德公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啊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呢，他已无能为力，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了。罗一贯率3000守军是拼死守城抵抗。双方激战了一天，后金军以近20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啊，这个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臣力竭矣。”随即自刎而死。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3000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7000名后金军。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德公呢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然后他就去睡觉。王化贞不是个怕事儿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的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房，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啊，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6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代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德公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几天后，孙德公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王化贞十分高兴。两个月后，孙德公平西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是的，你的猜测是很正确，孙德公是故意，他是个叛徒。 孙德公去劝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为了劝降李永芳啊，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儿，一个驸马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的，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孙德公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这任务交给了他，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出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到了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还好啊，那天晚上啊，孙德公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冤枉，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儿也是不奇怪的。那么第二天呢，失忆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为失忆的人。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当这个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他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呢。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啊？啊，完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啊，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事情到这份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呐、若坚定守住，估计呀、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熊大人没有意识到啊，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整个辽东。自明朝开国以来呢，稳固统治200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但是他做了。我认为啊，他是为了一口气儿。当初不听我的话啊，现在看你怎么办，就是这口气儿，最后要了他的命。带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个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3年后即天启5年就被干掉了。那么相对而言呢，这个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7年，崇祯5年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啊，许多这个史书啊都说王化贞死的该，熊廷弼死的冤。前者呢这个说法呢我同意，后者呀，后者啊我保留意见。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且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德公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经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啊，于是在大肆强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啊这个算盘打错了，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的是相当彻底啊，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要这么玩啊，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你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嘛呀？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当军队进行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啊，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么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么重要，都不要了，撤退。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啊，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经放弃的小地方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自万历46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从杨镐、刘岩到袁英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呢也死了。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呀是差的不能再差，差的官位摆在眼前呐，都没人要了。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20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呐。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徐中烟莫当真，此船身也不过偏守恒。一卷清风， 谭熙言写了一辈子的信，真情假意全在熙言里，借着他的口唱给自己听。Thank you. 少写阴兰根处沉醉饮清泉草外碧原之分客素颜挑水袖戏中情意切只觉作他人口此意这般写歌可有闻说泪牵我太前戏言怎只写书人心事不可说我母心意连歌开成情字万川可为我生恩情 开场说的是画舫初见，谭熙言用了32个字，每个字都亲口交给他，声声入耳。 化成墨了心愁，无人旧时候，浮生哪个敢说一世再无求？卷角几瓣解流，千字深描勾，一夕写过，同纸笔一帘浓浓。那一折曾为我辗转情意般婀娜，细笑细夜夜该是脱口吧，玩笑开过深细一世。散场人有人在琢磨未知留白不留梦谁说难如你我有他一句提笔弄去看几页雪自细叹口冷月一笔画 写的每一页戏词他都妥善保存着虽然他不知这些戏词是写给谁的但也按着对方的遗愿每年上坟的时候给他烧一页唱一段 秋冬夏不歇，刹那梦。